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100.6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 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1987年，陕西宝鸡的法门寺佛塔因为施工而无意间掘出了一个洞口，就此发现了一座沉睡上千年的地宫。 对呀，我大喜，我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古代的大型佛塔都是有地宫的，琉璃塔贵为古今第一塔，自然也有地宫啊。 但是在100多年前，大报恩寺和琉璃塔就已经化为灰烬了。人们只知道大报恩寺大概的位置，但具体琉璃塔是建在哪里，那可就不得而知了。地面上的建筑容易被摧毁，但是地下的建筑就大不一样了。都知道房子越高，地基就得越深，这样才能稳固。琉璃塔当年那可是傲视金陵的第一高啊，它的地基一定很稳固，就算地面上的塔身被摧毁了，地宫留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。法门寺的地宫有30多平方米，虽然不大，但倘若里面塞满了绝世古玩，那称之为宝藏实在是无可厚非。 这么一推测，顿时觉得很有道理，我不禁洋洋自得地嘿嘿笑了几下。 如果宝藏珍藏在地宫内，那胡家一直保存着琉璃佛灯也就不奇怪了。想到这儿，我觉得再也坐不住了，忙换上衣服直奔新华书店。我先买了一份南京地图，然后又去了一趟图书馆，找了1个多钟头，才从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一本1976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历代地方志纪略。照着地方志，我大概其在如今的南京地图上勾勒出了当年大报恩寺的地理位置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这个范围居然就是东起晨光机器厂，西至雨花路，南达雨花台，北抵秦淮河边，没个几万平方米是打不住的。 这要怎么找啊？ 历经1个半世纪后，这片地方现在遍布着居民区，百年前的痕迹早已无迹可寻。我不甘心，又找来一本关于南京古建筑的书，其中记载了大报恩寺的结构，由此推断出琉璃塔应该是在全寺的中轴线上，和山门主殿在同一轴线。我大概其计算了一下，勉强把范围控制在了比之前小很多的程度，但粗略一算，这里面还有7000-8000平方米的范围啊。我突然觉得，无论是苏兴江还是苏正，应该也曾想到过宝藏藏在琉璃塔地宫里这一点，可光知道这一点现在看来根本无济于事，因为没人有能力在这么大范围内掘地3尺寻找地宫，你别说个人了，就算政府恐怕也办不到，因为这个地界儿住着的全都是活生生的人呐。这么做不仅劳师动众， 还等于是公告天下了呢。我突然觉得胡青山实在是太聪明了，他肯定早已推算准了这些。就算有人猜到宝藏藏在地宫内，也找不到地宫所在。个人会受限于政府而无法大肆挖掘，政府则会因为考虑到社会稳定和人民舆论，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是不会兴师动众的。胡青山也许是真的打算让宝藏长眠地下了，但是他这个决定却在20几年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那就是胡家上下17条人命啊。想到27年前的那场大火，想到黑夜中那排死寂的墓碑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危险，因为我发现现在我是众所周知的胡家最后一人，想否认都没用了。我最为担心的是那些一直觊觎宝藏的人会盯上我，宝藏一日不现世，我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。明明和苏正表过态自己不会寻找宝藏，可是出了图书馆之后，我还是带着地图去了大报恩寺的遗址。除了觉得自己对宝藏的事一无所知，早晚有一天会有危险外，我还是有一定的好奇心。毕竟我都已经猜出宝藏藏在琉璃塔地宫里了吗？站在晨光大道上，左边是雨花路，身后不远处是鼎鼎大名的雨花台，眼前一大片高低起伏的民房，中间满是阡陌纵横的小路，一眼望不到秦淮河呀。我傻了眼了，站在这里看着人来人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转悠了半天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我看到有个牙都没了的老太太坐在一家小杂货铺前面，就走上前去买了包烟。虽然其实我根本不抽烟，然后我便开始和老太太闲聊。我问她：“老太太，您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”老太太说自己20岁那年逃出了南京城，躲过了大屠杀，解放后才迁回南京，一直住到现在。这一片以前都是荒地，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就在这里搭棚子住，慢慢的就聚集起来了，而棚子也都变成了小房，最后形成了如今这样的局面，大概就是所谓的棚户区了。我又问他：“您知道这里以前是哪儿吗？”老太太嘬着嘴用南京方言说：“知道，很早很早以前是个庙，很大的庙。正因为这里以前是庙，所以当年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人认为佛祖能保佑他们。”我问他：“那您知不知道这一带还有什么那个庙留下来的东西吗？”老太太想了想说：“有。”我顿时兴奋地追问：“在哪儿啊？”老太太指了指柜台里的东西没说话。哦哦哦，我马上识趣的又买了点东西。按照老太太指的方向，我来到了晨光机器厂的大门边。三藏殿后街一条小巷的深处，门牌号为北山门的一带。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住了，荒废了一大片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。可就在这一片瓦砾之中，默默耸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。这块石碑有7-8米高，经历了岁月的摧残，已经残破不堪。从外形来看，它本应该是由一只碧玺驮着的，但是现在这只碧玺的头已经不见了，脚也残缺不全了。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满地的垃圾走到那块碑前，感慨万分。这块碑那也算是古迹了呀，至少有200年的历史，可现如今却没人管没人顾的被遗弃在了一片垃圾瓦砾之中。而同样是古物，那些珍玩古董就有无数人对之趋之若鹜，为之醉生梦死。 我借着夕阳辨认了一下，依稀看清了石碑上的碑文残篇：中山巍巍，大江洋洋，圣德长存，绘画不息，亿万万年，与天同寿。古往今来，人类欲望的终点大概就是这最后四个字，与天同寿吧。但天还是那个天，无论是帝王还是朝代，却都已经在历史的车轮下化为了尘土。我绕着石碑转了一圈，再没发现什么其他东西。忽然在石碑的一角有什么东西在闪，好像是反射起了残余的夕阳。起初啊，我以为是石碑旁边有什么酒瓶玻璃之类的垃圾呢，但是蹲下来一看之后，我才发现不是。闪光的确是反射自石碑的一角，但不是集中在一点，而是细碎地分散在了某一片区域。我蹲下来仔细看，发现石碑的一角居然有一些小玻璃片镶嵌在石头上，反光正是从这些小玻璃片上发出来的。哎，这就奇怪了，这些小玻璃片看起来镶嵌得很深，不像是后期加进去的呀，而像是从一开始就混杂进去了。现在啊，有那么一种建筑风格，就是把细小的有色玻璃片混杂在水泥之中，然后涂抹在外墙上，形成一种装饰型的墙面。但过去可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呀，更何况这还是石碑啊，那是用石头凿刻而成，不是水泥的呀。我凑近了仔细看，发现这些个小碎片不但有颜色，而且还不是很透明，有种似是而非的透明感。我忽然意识到了，这不是玻璃，这是琉璃。古代的琉璃和现代的琉璃并非同样的东西。古代琉璃是一种中国的古法材料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古法琉璃被誉为中国五大名器之首，那可是比金银玉翠还要贵重的东西啊，又是佛家七宝之一。自古以来，那都是中国皇室的专用品，对使用者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要求，所以民间是很难看见的。古法琉璃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，水里来火里去，几十道工序下来那才能完成。有些精品甚至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制作时间。而且琉璃这东西跟金银不一样，一旦有问题也没办法回炉重塑，所以世界上没有两款一模一样的琉璃。到了明代中期以后，古法琉璃的制作工艺基本上就已经失传了。但之后即便是已经不通透的琉璃制品也是受到严格保护的。大报恩寺琉璃塔之所以被称为琉璃塔，那是因为塔身覆盖了五色琉璃，远远看去流光溢彩。据说就连童话大师安徒生也曾经赞美过这座中国著名的塔。那么可想而知，在那样的年代建造这琉璃塔是个怎样浩大的工程。一想到此，我又不禁觉得扼腕叹息。哎，这么一座国之巨宝啊，就毁于太平天国的炮火之中了。眼前这嵌入石碑之中的琉璃碎片，难道是当年琉璃塔上的碎片吗？可那又怎么会出现在这石碑之中呢？古法琉璃的鉴定和玉石翡翠的很像，因为都属于同一大类嘛。古玩行当里对鉴定古法琉璃往往是六条标准：色、透、匀、形、敲、照。好的琉璃色泽艳丽，表面光可见人，流光溢彩；而成色差的琉璃呢，表面暗淡，光泽度和鲜艳程度都差。好的琉璃通透，从不同角度注视有不同的观赏效果，而品质差的琉璃不通透，明代之后的琉璃品多是不通透的。琉璃鉴别中的匀指的是琉璃不同颜色之间的过渡，好琉璃过渡匀称， 色彩过度生硬的琉璃，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那就都不怎么样了。琉璃形态的优美程度决定了琉璃价值的高低，形态优美、做工好的琉璃仿为上品。两件琉璃互相轻敲，有金玉之声，声音越脆品质越好。在普通灯光照射下，品质好的琉璃婀娜多姿、熠熠生辉，而成色差的反光是不够亮丽的。但眼前这些细小的琉璃碎片显然无法用正常的方法来鉴定，我只能从色泽和通透性上来判断。不过这些碎片的颜色不一，质地却相似，很有可能就是琉璃塔使用的五色琉璃啊。再加上它们反射阳光时那种亮丽的光泽，我多少就有了些判断。我伸手摸了摸，这些碎片果然是嵌入石头内的，手触及之处一片粗糙，但有些地方又比较平坦，这可不像是后期硬凿进去的呀。很快我就发现，这镶嵌着琉璃碎片的一整块石碑脚和石碑本身，它压根就不是一体的，而是后期修补上去的。石碑的这一角和碧玺的背部贴得很近，但还是有一定角度的空隙，所以不太会有人注意到。我一开始也没注意，因为这一角和石碑本身从石材到色泽纹理都十分相似，再加上天色已晚，所以很难发现。当我想找哪里还有这种琉璃碎片的时候，结果发现在石碑底座的正面有一条比较规则的纹路。本来数百年的石碑有裂纹，这也很正常，但是这条裂纹太规则了，从一条边斜看到另外一条边，正好是横切了石碑的一角啊。我又马上去看两侧，果然也隐约有同样规则的裂纹延伸下去，有个地方甚至剥落了一小片。我马上凑过去看，发现剥落后露出来的石头纹理和石碑本身断裂处的纹理，它居然是不一样的。我顿时就明白了，这是有人后期接上去的，而且是故意找了和原石碑材质相同的石头，然后对色泽纹理做了些人工的处理。我猜一开始是没有这些裂纹的，只是这一角少说它也得有个十来斤重啊，经过日积月累，原本掩盖掉的裂纹就出现了。不过这东西是谁给接上去的呢？它又是为什么呢？倘若是有心人啊，修补石碑，那也不应该单单只修这一角啊。莫非和胡青山有关？我灵机一动，这琉璃碎片说不定就是个信息啊，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的，就算注意到他也不会想到这一层。一念及此，我就觉得一定还有什么是我没有发现的。我把手伸到了底座和碧玺背部间的缝隙中，这里是个视线上的死角，这座被人遗弃的石碑的死角自然不会有人注意到。摸着摸着，在靠内侧的地方，手指忽然触摸到了一个洞，很小，比我的小拇指还要细。为了确定是洞而不是坑，我用小拇指探了探，没有摸到底，当即就确定这是洞了。这个洞的大小感觉和那两把钥匙差不多，我又往旁边摸，果然又发现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洞。锁！我脑子里瞬间想到了这个词，难道这块接上去的石碑就是苏正一直以来都在找的那个锁吗？我再往旁边摸去，瞬间我手就僵住了，因为我摸到了第三个洞。就在我惊疑不定的时候，天色也暗下来了。黑暗中我又伸手摸了摸，确定是第三个洞。可是不对呀，不是只有两把钥匙吗？那怎么会有三个洞呢？忽然离我不远处传来一阵动静，因为天色暗了，所以看不太清， 好像是有人在说话。我很奇怪，这一片几乎就是个垃圾堆啊，一般谁没事会跑这儿来呢？边站起身朝那边挪了几步，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走近一些之后，我隐约看清有两个人影，一个站着，一个半蹲着。站着的那个人头发又长又乱，衣服好像也破破烂烂，身上背着好些大袋子，操着一口外地口音，有点口齿不清，好像不停地说着你在干嘛呢，你在干嘛呢。听起来觉得这个人年纪不大，还是个少年，可是这脑子呀，好像不太好使。而那个半蹲着的人则不停地冲他摆手，好像叫他不要说话。那个人抬起头来，突然看到我朝他们走过去，竟然站起身拔腿就跑了。哎，我愣了一下，瞬间反应过来了，他们是在跟踪我呀，大概是一直埋伏在那边，结果遇到了个傻子上来纠缠。明白过来之后，我立刻追上前去，我确定这个人他不是警察，警察就算被发现了也压根不用跑啊。是第一次救我的那个黑影吗？还是第二次墓地里的黑影？这一片没有大路，都是狭窄交错的小路，很容易就会迷路。不过这个人他好像脚程不快，我总算能一直追着他。追了一会儿，绕过几条小路，我发现这个人一直往大路而去，而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路灯了。看背影，这应该是个男人，但是戴着帽子我看不清。我突然发现这个人的右腿有点瘸，跑的时候一拐一拐的，但是那种拐的动作又很不自然，不像是常年这样，可能是最近才受了伤。哎呀，我心中暗叫一声，加快了脚程往前冲。是那天晚上那个人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和陆素心来到码头，对方只让一个人上船，陆素心只身涉险，胡闹却拿着陆素心的钥匙前往了海怡会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，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，地下佛宫，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，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。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。 1935年12月9日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，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。之后，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